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裙》，作者：踢大，第73集。 朱韵飞快地整理了一下思路，撇开有的没的，专注到与高建宏的谈话中。 我们先不说这项事业本身的价值，只谈你说的盈利问题。我们就拿去年来说，一年的时间，全国癌症发病人数多达300万。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这说明全国每天得癌的人要超过8000人。但是我在本省几家肿瘤医院调研，发现差不多只有2%的患者医疗信息被详细记录，剩下的都是非结构化的杂乱无章的数据。你看不到这里潜在的东西吗？ 朱韵目不转睛地看着高建宏。 医疗信息早晚有一天要统合，数据早晚有一天要标准化，这里隐藏的价值绝对不只是表面看到的这些。以前没人做不代表这事儿就不值得做，同样别人做不成也不代表我们就做不成。 高建宏眉头紧皱，无声思索。朱韵又说， 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的方向没问题。高建宏，我们需要的只是脚踏实地，并且把目光放长远。 高建宏还是不说话。朱韵最后道， 医疗类项目的确起步难，见效慢，但你要看是谁在做。我还是那句话，你自己的路自己来决定，但是如果你选择了李寻，就请你一定。 说到这儿，朱韵顿了顿，改口道， 不是，你必须要相信他。 高建宏抬眼与他对视几秒，而后默然笑了出来，紧张的气氛顿时融化。高建宏像不再关注谈话主题一样，靠在沙发里调侃道， 我说朱韵， 嗯， 你未免也对他太好了点。 朱韵没想到他会忽然这么说，一时哑然。高建宏神色放松地看向窗外，又过了一会儿淡淡地说， 算了，就这样吧，反正我跟你们俩也搭习惯了。 朱韵明白了他的意思，想说点什么又觉得没必要，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明明入口苦涩，硬是让他品出了甜味。李寻的实践基地在大三刚开始的时候就停了，为此系主任还发了一通火。原来当初某状元想捞便宜的时候，在主任面前信誓旦旦的要为系部洒热血做贡献，现在该捞的都捞得差不多了，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最后一批成员的学分加完，他就直接撂挑子不干了。主任生气也没办法，李寻一不在意成绩，二不需要学校推荐资源，甚至连毕不毕业都不考虑，光脚不怕穿鞋，人家一身轻松，耍起无赖来谁也没辙。在基地关门的那天，李寻、朱韵和高建宏三人出去吃了顿大排档。学校后身的长街上最有名的一家，天天晚上爆满。李寻食量不大，主要战斗力在朱韵身上，他和高建宏两人撸了一桌子的串，吃到最后朱韵觉得自己都快变成串串了。李寻就吊着眼梢坐在旁边看着，等他们吃的都快呕出来的时候，李寻懒洋洋开口道， 起个名字吧。 朱韵和高建宏一起看向他。 什么 什么？ 公司总要有个名字。 朱韵与高建宏对视一眼，总算反应过来。朱韵热血沸腾，把手里的签子往桌子缝里一插， 就叫串串吧。 李寻鄙夷地看着他， 又他妈喝多了。 高建宏认真思索道， 我觉得名字还挺重要的，要不我们找人算一下。 行啊。 李寻神态不变， 你去算算串串吉不吉利吧。 朱韵和高建宏兴致来了，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名字越起越飘。李寻一边看热闹，不时还点评一下。最后高建宏问李寻，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朱韵知道李寻一开口基本就要拍板了，紧着在旁怂恿， 我们起个洋气点的。 李寻瞄他， 什么叫洋气的？ 高建宏建议道， 要不起英文的吧，反正目标要放长远，对吧？ 他说着跟朱韵传了个眼神，朱韵心领神会，了然点头。 对。 李寻一副看神经病的表情看着这俩喝多的人，高建宏一个劲儿地问他，最后李寻瞥了朱韵一眼，邪笑道， 英文的那 LMP 怎么样？ LMP？ 高建宏愣了愣， 什么意思啊？ 李寻神色模棱两可，在高建宏的反复催促下，他挑挑眉道， 你不是要吉利的吗？ 对啊。 李寻一摊手， Luck and power， 直接翻译成吉利怎么样？ 高建宏哈哈大笑， 这也太肤浅了。 李寻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大音牺牲大道无形，带的东西越是轻松肤浅，跃龙门时才越有力量。 高建宏拍桌子， 好。 回城路上，高建宏走在前面，朱韵悄悄拉李寻， 喂， 嗯， 你真能编啊。 什么？ 李寻奇怪地看着他，仿佛不明白他想说什么。朱韵拿胳膊肘顶他的腰， LMP 到底是缩什么的？ 我刚不是说了？ 嘿。 朱韵眯着眼睛看他，小声说， 是 lighter and。 他刚开口，李寻就做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 原来你往这边想的。 李寻毫不留情地讽刺道， 我说公主，咱们自恋也得有个程度好不好？ 说完他双手插兜叼着烟，欠嗖嗖地在前面走。朱韵被他嘲讽的脸上通红，借着酒劲儿头脑发热，嗷地叫了一嗓子，从后面冲刺几步跳到他身上。李寻早有准备，只被他撞得晃了一下，然后就这么挂着他接着往前走。朱韵缠在他背上，觉得这个高度的空气格外清新，猛吸了两口。李寻嗤笑， 狗啊你。 朱韵极其配合地张开嘴，在他肩膀上吭哧就是一口。 卧槽。 终于出现意料之外的情节，李寻疼得大骂一声，回头就要收拾朱韵。朱韵猴子一样地从他身上跃下，卯足了劲儿往前跑。李寻哪能容他这么溜了，几大步追上他，朱韵回身抡起王八拳，噼里啪啦的抽。李寻一只大手扣住他手腕，另一只手掐他的腰。朱韵浑身上下都被李寻开发得透透的，随便一伸手就是命门。朱韵分分钟溃败，苦不堪言的告饶。李寻拿着他， 还敢不敢了？ 朱韵这个气，趁李寻不备狠狠跺他脚。正值夏日，李寻穿着人字拖出来，被这么一踩疼得差点没蹦起来。他大吼一声， 朱韵。 朱韵一击得手，又撒丫子逃命。李寻脚上疼，追得没那么快，烟往地上狠狠一扔，怒不可遏。晚风吹拂，桂花飘香，此夜良辰美景多逍遥。少年人心高气傲，目视前方，不屑低头看那阿扎角落里的世事无常。其实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朱韵都在想，如果当初他们再退一点，再忍一点，再把棱角磨得平滑一点，是不是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可是没有如果。喧嚣尘上，大风飞扬，那些年少的青春时光，他们就是如此放肆张狂度过的。大三的秋天，诡异的 L&P 吉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套注册手续已经完成，他们的项目需要跟医院进行详细的互动沟通，但初期的接触比较费力，医院并不是很愿意跟在校大学生做配合。高建宏当时正忙着给公司开户，而李寻也不可能去给人陪笑脸，沟通的重任只能交到朱韵头上。朱韵连续奋斗几个星期，使出浑身解数，又是讲理又是煽情，最后曲线救国，给一堆小护士塞东西，终于说服医务科主任拿到合作机会，但也只是开放了一小部分的权限而已。 任由朱韵说成什么样，医院的负责人也只觉得这是大学生偶然间的突发奇想，没人关注这几个计算机系的学生到底有多大的构思。当时一个跟朱韵混得稍熟一点的姓林的医生还跟他开玩笑说， 你们要做作业得挑简单的呀，怎么能选医学界最大的深坑癌症呢？八成要出不来成绩啊。 你知道我们的目标吗？ 不知道。 朱韵伸出一根手指，林医生挑挑眉， 1%，我们的目标是把癌症存活率提高1%。 林医生安静几许，随后淡笑道， 那可真是个宏伟的目标啊。 李勋很早开始着手实验，他希望可以抓取医患之间各阶段的交互信息，从而整合归类。本来从病历库中提取电子数据对他们来说应该易如反掌，但真正实践之后才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由于常年的数据不规范等陈科旧疾，使得程序在读取时经常出现错误，误读率非常高。他们试验了很多种方法，最后明白凭借人力盯梢检查错误是不可能的。现在规模小尚且能撑，一旦数据库扩大，错误率会以意想不到的速度飙升。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